想起驼铃声，路漫漫，雾蒙蒙，革命生涯常分手，一样分别两样。雄心在，不负人。